雪，哦，解不开的冰封，哦，无尽头的高寒，就叫它做长空，千百年的沉默，就叫严冬，守不住的期待，哦，等不下的骚动，哦。落的太阳就叫它做火种，孤独的雪莲一时冲动，呜呜当麻烦放逐不了的英雄梦，却不了的伤。